许愿，对爱的依恋，无常的炊烟装点着草原，爱相拥着暮归的少年，你在我身边，把我的手牵，牵着我手心不变的誓言，高高的雪山祝福我们，爱在这一刻永恒永远。爱到什么时候要爱到天长地久，两个相爱的人直到迟暮时候，我牵着你的手，我牵着你到白头，牵到地老天荒，感受心里的温柔。在我身边，把我的手牵，牵着我手心不变的誓言，高高的雪山祝福我们，爱在这一刻永恒永远。爱到什么时候要爱到天长地久，两个相爱的人直到迟暮时候，我牵着你的手，